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Billboard не вечер, бров не май, вечер не май, Bill last и час. Летлин чин спал, кулас тех лас, где полови саванил хай.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在二外听见你，我是刘一林。关于捷克，我想我们早早的就在杰伦的歌里知道了古老而优雅的布拉格。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我们可以说是特别幸运，能够在二外的校园里有这样一群同学学习着捷克语。今天咱们的演播室就有幸请到了中欧语学院捷克语的老师陈欢欢老师，和咱们捷克语的同学刘雨潇和樊月。先请老师和同学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捷克语专业的老师陈欢欢。 大家好，我是捷克语专业大二学生，我叫刘雨潇。 大家好，我是捷克语专业大二学生，我是樊月。 咱们大部分同学对于捷克的了解其实都只停留在关于布拉格的其实也不那么清晰的想象，能够先请陈老师和两位同学跟我们分享分享自己认为的捷克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吗？ 说到捷克最迷人的地方呢，我觉得真的是必须要说一下布拉格。因为我去过也是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比如说巴黎，比如说塞尔维亚的一些城市等等，但是我真的觉得布拉格是我认为的最迷人的最浪漫的城市。它是一个整座城市都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的城市。它这个城市呢，虽然经历过一战二战，但是没有受到丝毫的破坏，它的很多的古迹都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比如说它最著名的查理大桥，这是一座巴洛克式和哥特式风格相融合的这样的坐落在伏尔塔拉河上面的一个桥梁。这个大桥是建于1348年的到现在已经是近600多年了，应该是 都是那种很平和安详的感觉。 对，捷克的人们特别的喜爱和平，然后呢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比如公园，还有一些这个 修道院呀、教堂啊，这些场所都是公开的、开放的。无论是你是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还是来这里留学，或者是呢只是游客，你都可以到任何的一个公园里去，到任何一个小教堂里去听他们的这个音乐会。所以说，给我们的感觉是特别的舒适和生活化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嗯，那两位同学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捷克的卡洛维发利小镇。卡洛维发利是以自己温泉著名，因为它的温泉特殊之处在于对身体的疗养有很好的功效，尤其是在治疗肠胃病方面。那边的温泉不仅可以泡，而且还可以喝，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这点在世界的温泉上都是挺特别的。嗯， 这很神奇， 并且那边还有就是搭配着温泉，人们一般会购买那边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品，叫温泉饼，就是也算是捷克的一个特色。 其实我这里就很想插一句，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能看到这个很多古老的这些捷克的建筑啊，这些它的有几百多年历史的大桥，还有它的教堂，还有它的大学，包括差野大学也是有着600多年的，它的很多的教学楼还是就是延续着最初的那个样子，而且是依旧可以使用的。像我们在留学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有600多年历史的这个教学楼里面上课，真的感觉就很不一样。 对，我觉得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它有 是特别的神圣。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捷克布拉格它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是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就是它的老城区和新城区是分开的，它是没有说在就是把以前的这个老城区的这个一些建筑拆除之后建设新的城区，它的整个城区的这个新城区的建设都是就是围绕着老城区向外扩展的。 哦，它其实跟北京也还是有一点相像，感觉北京 对对对，跟北京也差不多。对，我觉得这种方式的话，就使得它的这个很多古老建筑和它的这个历史的这种底蕴感都保留了下来。 对，那既然我们今天要来认识捷克语，能不能请老师教我们几句捷克语啊？比如说打招呼呀什么的。 嗯，捷克语的你好的话，正式的说话我们会说 dobrý den，dobrý den，dobrý den。 对 ，dobrý den， 你说的特别好。 真的吗？ 真的，你可以。 哇，还有一些别的比较生活中常用的吗？ 好的，这个 dobrý den 的话，因为里面有一个大舌音，所以说有些学生在就是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难。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捷克人就是朋友之间打招呼的说法，就是阿霍伊， 阿霍伊， 阿霍伊。对，我相信任何一个学生都能够把这一句掌握。 阿霍伊。那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家，它有着像老师刚才提到的那些，历史那么悠久的建筑群，有着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大师。我觉得一个国家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也正是它文化的积淀所在。能够请老师和同学们跟我们简单谈一谈，在捷克语的学习过程中所看到的这种特别值得我们去读、去看、去听的东西吗？ 这个的话，我觉得每一个国家它的文化都是极其丰富的，可能一两句话都没办法讲太多。这里嘛，我觉得可以挑几个比较经典的，比如说除了文学，捷克的音乐是世界闻名的。有一句俗语就是说，每一个捷克人都是音乐家。可能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如果走入捷克这座城，这个国家，走进布拉格，你会深深地感受到整个这个国家和整个城市的这个音乐氛围相当的浓厚。他们在他们的这个街道上，这种街头艺人，我们叫做街头艺人，是随处可见。他们每天在，无论是在这个剧院，还是在音乐厅，还是说在学校或者是教堂，这些 场所里举办的这种大大小小的音乐会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然后捷克最著名的几个音乐家也是世界知名的音乐家，比如说斯梅塔纳。斯梅塔纳是真的是世界有名，你只要懂音乐的人都会知道的。还有就是德沃夏克，对，德沃夏克他很有名的作品是《自新大陆》还有《浪漫曲》《幽默曲》。这个呢，我认识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跟我讲，就是他们在学校里必修的内容就是德沃夏克的曲子，还有一首《月亮颂》，相当的有名。而且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就是2016年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德沃夏克的这个他的音乐剧《水仙女》还在咱们北京上映了。对，又说多了，对。 那同学们呢，就是老师刚才讲的那个我深有体会，老师讲的比较高大上，我是那个在做那个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冰球随队志愿者，有一个捷克的队，然后我跟着他们随队志愿者翻译，就是他们就是还都是比较小的孩子，就是15、16岁，但是他们也就是特别热爱音乐，你能感受得到，因为他们在大巴上就是去比赛的路上和比完赛回来的路上，就是可能都比较需要休息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拿出音响，然后大家放歌，然后大家一起唱一起嗨，就是对，就是他们还会，因为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会，我们这代年轻人可能平时会听英文歌也多一点，但是他们我觉得很可贵的就是他们还在听就是捷克比较老牌艺术家的那种捷克本地的音乐， 就是很古老一点的民谣那种 对，并且他们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能看出来是真的热爱。对， 那音乐还真的是挺深入他们人民性格里啊，性格里的东西。 对，而且他们是只要一打开音响，就是每个人都开始跟着唱。对， 当然除了音乐以外，其实他们的文学巨匠也是不只是米兰昆德拉他捷克是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做亚罗斯拉夫·塞夫尔特他写的《妈妈》还有写的《泪城》这些诗，其实在中国都已经有翻译了还有刚才我们在开端的时候读了一小段的诗，其实我没有讲，还没有讲，他是那个就是Garohinef Maha 的这个骂五月诗。对， 那能讲一下具体是什么意思吗？ 它就是一首爱情类的诗。五月一号是捷克本地的类似于像我们七夕那种节日， 情人节。 对，是他们本地的情人节。 Birthni Mai， 它最开始来的是 Birthni Mai， 五月一号。Bill Lastichas 就是爱情的时节，然后他以此为这个开端，讲述了一个在夏日里五月初发生的一系列的美妙的事情在这里面曼哈这位诗人为我们描述了非常美丽的一个场景，他里面讲到了树木啊，小鸟啊，然后还有玫瑰呀海苔、苔藓这些一个个的非常美丽的这种意象，然后来构建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浪漫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下发生了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可以留给 大家 去发掘一下，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故事。然后呢，也就是因为这首诗在捷克相当的有名，然后呢捷克有了五月一日的情人节， 是因为这首诗才将五月一号定为。 对，这一点的话，如果说有同学要去捷克布拉格的话，正好赶在了五月一号这一天，那你一定要过一下捷克的情人节，它有很特别的这种仪式。 是 你们知道吗？ 稍微讲一下吗？ 我不确定我说的是不是对，但是我了解到捷克就是他们的情人过情人节和我们还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必须要进行的仪式类的，他们在 有一个山叫 Bathsheen， 对， 就是他们的情人都会在这一天五月一号这一天爬到这个山上，然后就是那种携手相看落日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一定要在树下接吻哦。 哇哦， 是的，是的，这就是他们的习俗。 捷克的人民真的是感觉艺术不是一个很远的东西，而艺术就是生活。 是是， 对对对，我觉得。 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点捷克语的歌曲呢？或者电影？ 电影的话，捷克有很多经典的，在我们国内的资源上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他翻译做的叫做《给我一个爸》，捷克语是高莱亚， 是什么？ 然后这是一个叫做《给我一个爸》啊，是一个非常温情的故事。然后呢，还有几部，我觉得那个我们的冯月同学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比如说《飞越疯人院》。 哦， 这个《飞越疯人院》这部电影算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TOP 五吧。 他是首先有差距啊，一定要说他是捷克导演的。 他其实本身这个片子是英语片，就他们是英语在交流，但是是捷克的导演，那个福尔曼，就是诺什福尔曼他导演的。然后除了这部影片之外，包括其他的，比如说像《雏菊》啊这种，都是在新浪潮时期诞生出来的捷克电影。你会发现，从这个电影里，导演不光光是在拍一个故事，他更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情。在新浪潮时期诞生出来的捷克电影，你会发现从这个电影里，导演不光光是在拍一个故事，他更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去探索社会的规则，去探索人的内心。这是我觉得捷克电影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宣传，就是我们的大二的捷克语班的学生19名学生，在去年应该是完成了一部捷克语电影的翻译工作，整部电影哦。然后这一部电影呢，它的名字叫做《安吉奥巴尼》，翻译成中文的话是《天使先生》，它将会在今年9月份在中国上映。也正是因为我们学生的这个翻译，我们的导演还会特意来到二外，来跟我们的学生做一个见面会交流。我相信如果在9月下旬的时候你恰巧在二外，你会遇到我们。 哇，请大家一定要去影院支持哦。天使先生。 对， 那陈老师，咱们二外开设捷克语有多长时间了呀？现在主要有哪些成就呢？ 捷克语的二外呢，你说开设，我觉得如果要最早去追溯的话，要追溯到1970几年啊，因为我们虽然说现在是2015年的时候又重新建立了这个中文语学院和非通用语学院，但是我们都是复建，因为在1970几年的时候，我们的二外就已经开设了捷克语专业，而且并且招生了好几届。我们的一些特别优秀的老校友，曾经都是捷克语专业毕业之后，在就是比如说总参谋部啊、外交部啊这些机构任职的。只不过后来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停招了。这一次的那个我们捷克语专业复建呢，是从2015年9月份开始的，然后到现在应该是正好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招生了第一批的冠培生，招生了20人。2016年我们开始招生本科生19人。2017年我们招生了冠培生16人，本科生18人。 那刚才也是听说，同学们参加了很多像国际会议啊，或者文化交流的活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历吗？ 我觉得我们作为捷克语学生最幸福的就是去使馆的机会特别多，就比如说他们办美食节，然后文化节，还有国庆节，基本上都会邀请到我们捷克语的学生和老师一起去跟他们共度这些。 然后我们平时去使馆，就是从刚开始就是大家都不太敢讲话，然后因为去的次数多了嘛，和在那边也有几个自己相熟的捷克人算作朋友了，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去使馆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加强了我们班级我们学院我们学校和使馆的交流，也对我们学生自己的这个专业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提升。因为就是学的多，就是你说的也要多，就是你在说的过程中也就反向也就磨练了自己的这个语言交流的能力。 其实咱们捷克语有特别多这种国际交流的机会，能够很好的去接触对象国的文化。 除了就是刚刚说的使馆的这些活动，其实就是作为老师，我们这一方我们也是希望能把更多更优质的这样的机会给大家提供。所以说我们就是除了跟中国驻华捷克驻华使馆以外，我们跟国外的大学和很多机构也都是有着密切的合作。尤其是我们二外跟捷克最最著名的查理大学，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就建立了合作的关系。现在我们20名的那个冠培生15级的已经在捷克完成了他们一年，在查理大学完成了他们一年的这个留学的项目。另外呢，我们还就是在过去的这3年里邀请过捷克查理大学的知名的教授来给我们的学生做讲座啊，然后在我们的查理大学来访期间也会请同学们一起到场去跟他们做一个交流，去了解在捷克读书生活对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学校也给我们提供了特别好的平台。 是。 那现在咱们专业培养的学生在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方面都做出了哪些成果呢？ 首先我们这个捷克语专业的设立和建设都是在这个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之上开始的，是为了服务国家的这个发展战略开始的。另外呢，我们的首都四个中心中有一个叫做国际交往中心。国际交往怎样能做到国际交往？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语言是我们的很大的优势，利用我们这个优势，我们可以服务好我们首都的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对，看似很远的东西，但感觉咱们二外的同学，咱们二外都在这些很宏大的目标中担任着很大的作用。谢谢几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想了解的，欢迎在 BSU 二外之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很多人对音乐剧有一种误解，认为音乐剧是一种需要专业知识才能欣赏的高雅艺术。这种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把古典歌剧和现代音乐剧当成了同一种东西。古典歌剧其实在许多人看来也许就和中国的京剧一样，虽然是一种古典的文化，但并不是一种能够吸引年轻人的艺术。实际上，现代音乐剧与古典歌剧之间，不论是在表演、演唱还是题材选择等多方面都有巨大差异。音乐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大众的通俗的音乐文化。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部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音乐剧，来自法国的摇滚莫扎特，希望通过这部剧能够让大家更多的感受到音乐剧的魅力。摇滚莫扎特是一部描绘音乐家莫扎特一生的法语摇滚音乐剧。这部剧通过美声与通俗的结合，摇滚与古典的跨界，以及众多外形出众、声音美妙的演员，将天才的音乐家莫扎特的短暂一生用富有法国特色的浪漫表现形式加以概括。音乐剧从莫扎特17岁开始讲起，直至他35岁英年早逝，再现了脱离神童光环后的莫扎特 常当音乐界时面临的机遇、诱惑、嫉妒和重重艰难。年轻的莫扎特在母亲的陪伴下离开家乡，远赴巴黎寻求工作，一路上遭遇了挫折和不被赏识，以及失去母亲的痛苦。在莫扎特终于摆脱了教皇的束缚，歌剧作品也在宫廷中获得赏识后，莫扎特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最辉煌但又短暂的时刻。在宫廷乐师萨列里的阴谋构陷下，莫扎特的生活渐渐陷入贫困潦倒，最终在35岁时因病去世。说到莫扎特，总是会让人联想起古典音乐与正襟危坐欣赏的观众，而剧中的莫扎特化着浓重的朋克风格的烟熏妆，穿着红黑蕾丝的礼服，唱着摇滚风格的歌，天真又叛逆。剧中莫扎特所唱的《吻我》在2009年法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中位居第一，被粉丝称为唱给巴黎的情歌。 Baiserai tes mains, je ferai que ça te plaise. Tatoue-moi sur tes murs un futur à composer. Je veux graver toutes mes luxures sur tes dorures. 法语音乐剧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歌曲中叙事成分较少，更多的是为渲染情绪和艺术氛围而服务。这种更加写意的表达方式其实与法语音乐剧在电台打歌的营销方式有关。摇滚莫扎特于2009年在法国巴黎首演，获得了3项由法国格莱美支撑的法国广播音乐青年奖。相比于德国版莫扎特的冷峻和哲思，法国版摇滚莫扎特中那个桀骜自信、自由又热情的莫扎特是一个更加浪漫又艺术化的形象。对于喜欢莫扎特的观众来说，摇滚莫扎特其实是表现了大家愿望中更为理想化的美好的莫扎特的一生，就如谢幕曲《纵情生活》中所唱的，我们的欢笑愚弄了死神与光阴。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 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曾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 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 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本期节目，我是主播金英， 我是主播陈思怡。 随着新生入学工作的结束，百团大战也基本落下帷幕，随之而来的又是极为重要的体质测试了。 是的，根据我校的安排，不同年级和院系的同学们将分别在未来3周的周末时间参与体质健康测试。 国家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既是衡量学生身体和健康素质的重要指标，又是督促同学们养成良好体育锻炼习惯的必要举措。顺利地通过体测呢，既是对同学们身体素质的一种肯定，也更能增强同学们日常锻炼的自信心。 是的，根据体质测试的标准，测试项目依次为身高体重、肺活量、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以及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长跑、男女生50米短跑、男生引体向上、女生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将从各个维度提供有效的测试情况。 理论的力量确实稍显薄弱了，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体测，我们特地深入一线，分别采访了体测负责老师与参与的同学们。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接收来自一线的最新消息。 同学你好，我们知道体测是贯穿整个学校教育始终的，在你的印象里，你的体测成绩大概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呢？ 在我的印象里，我的体测成绩向来是一般的，除了为了中考而训练过一段时间，在剩下的其他几项中，所有的体育成绩都处于非常一般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曾记得我高中的时候跳远也是可以跳1米9的，至于为什么大学只能跳1米5，我就非常不能理解这件问题。虽然说人老了需要多锻炼，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体育啊还是挺重要的。对， 我连1米4都没到。你认为体测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认为体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花些心思多锻炼，而且不要被他所惧怕，不能因为一次简简单单的很多人你就想要去达到什么样的成绩。首先你要放宽心，然后为他而多多的努力。 你是否平时有坚持为体测做日常锻炼呢？ 我在听说到它的重要性之后，曾坚持了三天，今天是第四天，我要继续打卡，继续坚持。 最后经过这次体测，你最大的体验与感觉是什么呢？请你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人老了真的需要多锻炼，人要服老，但是在服老的同时，你不能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你要相信你还可以回归到之前的水平。一次体测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自己提高起来，你不能被他而打压，你要为他所奋斗。 好的，谢谢，谢谢你的参与。 我们知道体测是贯穿整个学校教育始终的，那么在你的印象里，你的体测成绩大概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呢？ 我的体测成绩就是在及格的边缘徘徊。 哦，是吗？那么你认为体测它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那肯定是个人因素呀。如果你就是说你锻炼的到位的话，那体测肯定是比较成功的，像我这种锻炼不到位的，体测就是失败的。 那你是否平时有坚持为体测做日常锻炼呢？ 当然没有，我是宅女。 最后经过这次体测，你最大的体验和感觉是什么呢？请分享一下。 就是还是要好好锻炼身体吧，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对吧？ 好的，好，谢谢你的参与。您好，请问您负责同学们每年的体测大概多久了呢？ 大概三年。 那在您的印象里，体测成绩整体的趋势大概是怎样的呢？ 这几年的话，大家体测成绩整体还是比较良好的，可是同学们缺乏锻炼的现象还是存在。 那您是怎么定义和看待体测的呢？ 从老师的角度来看，体测成绩就是也是判断学生身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吧。 您认为在体测这个各个项目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还是学生自身的身体素质吧，包括他们平常的锻炼啊，还有一些训练什么的。 我们也知道啊，不少同学在体测方面抱有极大的担忧，可否请您为同学们在体测这方面的担忧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呢？ 其实体测最重要的就是平时注重锻炼吧，然后养成一些锻炼的习惯，然后体测之前的话做一下准备活动，然后一定不要空腹，以免出现一些受伤啊或者说是头晕呕吐的现象。还有就是体测前两天也注意休息，不能太疲惫了。 好，谢谢。 看来大家对体测还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的。不管怎样呢，体测毕竟只是一种督促的方法，其实更深层次的目的还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关注自身的身体健康。 对呀，也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地加强体育锻炼，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让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变得高效又健康。 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北外校园的新闻快讯。上周六上午，在当绿咖啡，由 SU 国交主办的2018密友活动成功拉开帷幕。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与中方学生，通过线上语音配对、线下现场游戏与表演，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也将通过漫步京城等方式继续深化感情，互助提高语言能力，将跨国友谊持续发展。 如果说体测在同学们心目中是一次全员大苦包的话，那么接下来要播报的比赛将绝对不是这样一个存在。为期一周的北外新生杯篮球赛，来自不同院系的篮球队员们在赛场上展示出他们独有的魅力，每一个帅气的进球都能为他们迎来全场的喝彩以及比分的大反差。在这个过程中，队员们团结在一起，体现出了良好的团队精神。继上周北外新生杯篮球赛举办结束后，下周由俄语学院主办的沙皇杯羽毛球赛也将强势来袭。我们也期待每个参加羽毛球比赛的同学们都能有良好的发挥，期待他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赛事奇观。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少年模拟联合国大会于上周六在本校举行， 来自不同学校的同学们身穿正装，自信的他们在磨练的舞台上用话语做武器，对当代国际外交事务侃侃而谈，充分显示了青少年对国际政治的关心。在他们的身上不难看出时代的风采，也期待一年一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活动能够持续为北外的校园注入新鲜的生机与活力。 了解了这么多北外校园的新鲜事，我感觉生活在这样一个有趣热闹的校园里都是一种享受呢。 是呀，我也深有同感。北外在坚持语言一流教学的前提下，从来未曾停止他的脚步，每一天都有精彩的故事在这里上演。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你的每分每秒都将会异彩纷呈。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这首 Count on Me 的背景音乐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纵览体坛时事热点，聚焦体坛风云人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育天下，我是主播齐振宏。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刘国梁的故事。能够站在这里，我要感谢两种人，折磨我的人和被我折磨的人。2009年，在 CCTV 体坛风云人物评选中，刘国梁获得年度最佳教练奖。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这样讲道：让我们追忆过往，发掘一下这句话的内涵。如果说到折磨他的人，老队友孔令辉必然首当其冲。刘国梁说，孔令辉的呼噜就像一部拖拉机，在世界呼坛也是数一数二的。我和他在一个房间住了近10年，没一天睡过好觉，现在分开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一不留神就像用气吹的一样发胖了。虽然是大满贯第一人，但刘国梁曾常常败给自己的队友。他说，他不站在你对面的时候，你非常的欣赏他，他站在你对面的时候，你又非常的讨厌他。越是到年头长的时候，其实发现左右一看，这样的人并不多，拥有这样的人是一种幸福。刘国梁的教练蔡振华是另一位折磨他的人，严苛的训练，一次次更高的要求， 促使刘国梁从一个15岁被国家队破格录取的懵懂少年蜕变为一名成熟的运动员。所有的这些折磨换来了他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两块金牌，换来了中国乒乓球历史上第一位及奥运会、世乒赛、世界杯冠军于一身的大满贯得主。刘国梁自己曾说过，折磨我最狠的人是我的师父蔡振华，但他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人带到了今天这个舞台。国际乒联折磨过他，1999年的荷兰世乒赛中，刘国梁忽然被查出表高超标，国际乒联在随后的一年中开始对他进行多次随机抽检，也确认其是否服用了兴奋剂。他虽然知道自己没有服用过任何兴奋剂，但天然表高超标的他必须保持不喝水的状态，才能维持表高浓度处于超标状态，以备随时抽查。刘国梁为此曾整夜流泪，虽然后来证明他是清白的，但刘国梁的状态已经大不如前，曾经对阵瑞士名将瓦尔德内尔的6连胜也就此终结。接下来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乒乓球小球时代的最后一次重大赛事，刘国梁此役背水一战，甚至剃了个光头以表示从头开始。然而事与愿违，在男单比赛中他又以大比分0-3输给了瓦尔德内尔。决赛中孔令辉首任老瓦捧起了冠军，但此时刘国梁与瓦尔德内尔的力量对比已经完全逆转。但是国际乒联却折磨出来一位彪炳史册的教练。回顾这段岁月，刘国梁说，正当我沉浸在大满贯的喜悦中时，我却遭到了国际乒联服用兴奋剂的质疑，虽然后来证明了我的清白，但我的比赛状态却下滑到了谷底。我选择结束运动员生涯，用另外一个身份在赛场上拼下去。27岁那年，我开始担任国家队教练，我在队里推行技术革新，引入竞争机制，还安排队员到最艰苦的基层部队进行军训，磨练他们的意志。孤独折磨过他，在一次访谈里，他回顾了最初当教练的时光。运动员的时候就天天想着出去玩，天天躲着教练，怕教练查房，现在终于没人查房了，晚上可以出去了，却没有人跟你玩了。运动员你不能跟他一起玩，教练你又融不进去。那会儿的时候，我曾经晚上没事干又睡不着，夏天去新世界那边打排档，我去喝2杯都是自己喝，自己喝肯定有球迷能认出来，这不刘国梁吗？一个人在那儿喝太傻，怎么办？放2个杯子2副碗筷，让人家一看他不是一个人，他有朋友，要不没朋友没事业。我那时候想，这种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奥运会折磨过他，里约奥运会开赛伊始，射击、游泳、举重等项目先后失手，大家忽然对历来拿金牌拿到手软的乒乓球队关注起来了。刘国梁用度日如年、度分如年来形容那种压力，他说，在这几天时间里，我一次健身的时间都没有，就是在房间里待着不说话，压力确实太大了。因为当大家一说乒乓球队无敌的时候，一说肯定赢的时候，我的压力就加重一分。因为当全国人民开心的时候，都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必须是最清醒的一个，否则随时都会翻船。媒体折磨过他，国乒包揽金牌会遭到批评，说没人看，没前途，输了收视率就飙升，就成了新闻。国乒队万众瞩目，人人监督，生活中出了问题也是新闻。他说，正面的回应一定不能躲，需要说明的必须要说明和摆正态度，只要是人就都一定会犯错误，但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真诚和坦诚。人不可能永远是光鲜的一面，都会犯错误，但犯了错误要让人看到你的变化和真诚。今天我们为大家盘点那些折磨过刘国梁的人，下一期节目将给大家带来校足球队教练刘坤老师的采访，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体育天下栏目，也可以在公众号下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希望听到哪位嘉宾的声音，哪些体育传奇人物故事。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北语广播台，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北语广播台，或是在喜马拉雅搜索北语广播频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本期体育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本期导播李晨涵、采编周伟以及宣传王雨婷。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谁能拒绝一碗方便面的好意？作者蒂娜刘。刚上高中的我胃口奇好，除了一日三餐和课间零食之外，我还有一餐夜宵。每天晚上写完作业，姥姥会把常年烧着的小炉子烧旺，放上一只铝合金小锅，打一个荷包蛋，煮一包三鲜伊面给我做夜宵。哈着热气吃着方便面看电视，这是我一天当中最惬意的时刻。高二转学到家附近的高中，开始了住校生活。因为每天早上6点起床，早餐吃得太早，所以根本等不及吃午饭，大家就饿得前胸贴后背。有些同学会吃小卖部的面包或者干嚼方便面，但我和其他几个坐在后排的同学成绩不好，你懂的，开始了冒死吃泡面的旅程。第二节课间打了开水，第三节课堂上把面泡好，躲在高高的书堆后面吃着汤鲜味美的泡面。这样吃泡面是很讲究技巧的。第一，吸了面条时声音不能太大，最好是把面卷在筷子上，一口送进嘴里，慢慢嚼，细细咽。第二，要用一本薄薄的练习册把随时飞出来的水蒸气扇散掉，这样才能不被老师听到和看到。我们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对老师们还是心存敬畏，只好在这饥饿催生的侥幸心理中偷偷吃着这令旁人羡慕的美食，一份滋味浓厚有汤有水的泡面，真的可以解救一群成绩不好而又整天觉得吃不饱的高中生。后来不知道是谁从化学实验室偷了一个酒精灯，于是我们的泡面内容又多了一个煎鸡蛋，非常美味，非常解馋，非常嚣张，非常 teenager。 我们几个坐在后排的在泡面中结下了坚固的友谊，直到现在还未被时间瓦解。大学是我吃泡面最多的时候，从8毛钱一包的白象方便面到日本进口拉面，从什么也不加直接泡开水的基本款泡面，到后来用小电饭煲煮的有青菜有香肠有荷包蛋的豪华套餐方便面，大学4年吃过的泡面不计其数。学校禁止使用电饭锅和电水壶，刚上大一的我们乖乖地用水房打来的温开水泡面，这样泡出来的面心硬硬的，表面浮着一层油，一点也不好吃。大二，同宿舍的林松谈恋爱了，她胃口不太好，饭量很小，她男朋友送她的第一件礼物竟然是一个小巧的电饭煲，想让她多吃点养胖一些。林松用这个电饭煲给我们煮泡面当夜宵，时不时还会买来各种杂豆煮一锅粥，不分给我们，只带给她的男朋友。有了电饭煲，她吃得多一点也好一点了，可人还是不见胖。后来 我们这个宝贝电饭煲被学生会的人查收了。没过多久又赶上宿舍楼装修，我们从六楼搬到一楼，大家决定等乔欣新居的时候重新买一个电饭煲以资庆祝。就在旧的已去新的未来的时候，某个深夜忽然有人敲我们的窗，五个女生吓得大喜不敢出，正考虑要不要去叫宿管阿姨时，窗外响起了小声的却坚定的呼喊声：林松，林松。林松翻身下床，拉开窗，从防盗栏杆的空隙里接过满满一塑料袋的薯片、牛肉干、锅巴和可乐，然后她男朋友又变魔术似的端出一桶已经泡好的红烧牛肉面。就在我们还在发呆的时候，窗外的男生已经跑远。林松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哭着说，我躺在床上给他发短信，随口说饿了，想吃薯片和泡面，还想喝可乐，没想到他就真的给我送过来了。这么晚了，小卖部都关门了，他从哪儿弄来的吃的，又在哪儿泡的面？看他跑得这么急，一定是怕被茶叶的老师发现。上了大四，有人考研，有人工作，大家各忙各的，我们聚在一起吃泡面的机会已经很少很少。林松在这个时候也因为一件小事和男朋友分手了。听说那男生现在在杭州经营一家服装公司，林松如今也已经是个四岁孩子的妈妈，还是瘦瘦的，胃口不太好。我还记得当年他哭着吃泡面的样子。毕业后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家里常备着挂面、鸡蛋、青菜，饿了就会给自己煮一碗真正的面，吃方便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后来我才发现，能与我分吃方便面的人也越来越少，工作伙伴、半生不熟的同事或朋友，你可以邀谁共享一碗方便面。再后来我才悟出，其实不论是饕餮盛宴还是残羹冷炙，能分享的人都已不多。成家后又是另一番天地，这时吃方便面已经成了一种乐趣。明知道这东西不健康，但是两个大人都像小孩一样耍赖，不肯动身洗煮烹炸，于是只好翻出柜子里储存的方便面，一边笑着骂对方懒鬼，一边抢着对方碗里的面。吃方便面的人的确是懒惰的，方便面也确是垃圾食品，可是我从不愿把它视为洪水猛兽，我觉得它是善良的。深夜里饥肠辘辘的年轻人，谁不曾眼巴巴地等着锅里的水花翻滚？谁不曾心满意足地吃光最后一根面条，意犹未尽地喝光最后一口面汤？我们用它饱满的味精和防腐剂喂饱那总是感到饥饿的身体，潦倒时用它度日，生气时用它发泄，一个人用它聊以慰藉，两个人用它互相取暖，一群人用它狂欢取乐。谁能拒绝一碗方便面的好意？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